哦，我亲爱的人，我想我们会一起死去。别哭，夏日的玫瑰，一切已经过去。你看车辆穿梭，远处霓虹闪烁，这多像我们的梦。来吧，我亲爱的人，今夜我们在一起跳舞。来吧，孤独的夜话，一切都会消失。你听窗外的夜莺，路上欢笑的人群，这多像我们的梦。哦，别哭，亲爱的人，我们要坚强，我们要微笑，因为无论我们怎样，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。看看远处，月亮从旷野上升起。求你再抱紧我，我感觉冷，我感觉疼。你看车辆穿梭，就像在寻找什么。他们就像我们的谜。是这